弟兄姊妹平安。首先代表加拿大环球院温哥华向大家问安，也都多谢弟兄姊妹教会来到支持环神学教育。我都感谢神呢，去年呢即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新的校舍。咁呢个新校舍呢现在已经落成㗎啦，即是我们已经用緊㗎啦。所以弟兄姊妹欢迎你来探我们，即如果你去 Costco 买完餸呢，咁你有少时间呢你可以行过来都得㗎。啊，即其实 Costco 嗰条街咧就 Bedford， 我哋就 Bedford 8971。啊，咁今日就讲咁多啦，呢个广告时间系咁多。咁咧，今早同弟兄姊妹聊思想诗篇啊，其实诗篇有150篇。啊，诗篇咧，即个内容咧，我好中意嘅，因为咧，即佢嘅文体系非常之优美，即写嘅时候咧，即系好有感情嘅诗人。啊，所以当你读诗篇嘅时候咧，你会好感受到诗人对神嗰种嘅关系同埋嗰种嘅表达方式。所以呢读诗篇嘅时候呢，好多时候我哋会睇到诗人将佢心里面嘅感受啊，即係好真诚嘅嚟到向神嚟到表达出嚟。所以读诗篇嘅时候呢，我哋睇到呢诗人同上帝嘅关系非常之密切。所以其实当我哋读诗篇嘅时候呢，我哋都能够真係有嗰种嘅感受。以至于我们能够真的跟神建立一个更深的关系。诗篇第一篇一开始的时候就很清楚告诉我们一条使人蒙福的途径。刚才帮我们读了诗篇第一篇，就是那里讲到这人变为有福。当英文的时候有福这个字就是 blessed。其实呢圣经这里讲到这个福或者福气，同我哋中国人所讲嘅福气咧，系好唔同嘅。啊，即系我哋中国人所讲嘅福系啲咩咧？啊，农历年啱过咗冇几耐，好多时候我哋将个福字倒转咗佢嚟摆，啊，希望咧福临到我屋企，系咪？我哋中国人所期望嘅福系乜嘢咧？嗱，呢度《礼记》吓，即系讲到福嘅观念，佢话福者避也，避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为之福。中国人嗰个何谓有福呢，就是得心应手，一帆风顺，心想事成。咁呢个就是福啦。咁我谂我哋每个人都想嘅，其实都是好嘅。咁但係呢，即係当我哋睇圣经嘅时候呢，圣经除咗即係提到即係我哋心想事成即係得心应手等等之外呢，其实圣经里面讲到福系同我哋中国人所讲嘅福呢系有啲唔同。所以我想同今日等姊妹喺诗篇第一篇里面呢，即係讲到一个蒙福嘅人，圣经点样讲到一个有福嘅人呢？唔单止系中国人所讲得心应手一帆风顺。有几方面喺大家嘅大纲里面。一个蒙福嘅人呢，圣经讲到他首先系恨恶罪恶嘅。第一节圣经讲，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新译本呢，圣经呢就翻译得更加清楚，好清楚话俾我哋听，诗篇第一篇嘅信息就讲俾我哋听一个有福嘅人系点样。新译本圣经点译呢，他说有福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好讥笑人的座位。这个正正英文圣经就翻译得很清楚， Blessed is the man。 就诗篇一开始的时候就很清楚讲出那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其实圣经很期望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即今天我们能够蒙福，所以我们就不会从恶人的计谋，我们不会站罪人的道路，不会坐亵慢人的座位。所以圣经一开始，诗篇一开始的时候呢，就首先来到提醒我们，一个蒙福的人呢，首先对罪呢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一个真正有福的人呢，应该怎样来到去面对罪恶呢？这些圣经出现了三个不。第一个不，不从，然后呢不站，跟住不坐。即如果我们对罪不讲不的时候呢， 或者我哋对罪了妥协嘅时候咧，或者我哋甚至乎落喺罪恶当中嘅时候咧，捆绑当中嘅时候咧，我哋点会系一个有福气嘅人呢？所以诗人喺呢度一开始嘅时候就提醒，一个蒙福嘅人应该对罪有一个正确嘅态度，敢于对罪恶 say no 讲不。如果你留意即系呢三个不咧，其实圣经嘅提醒系非常之好嘅，系一个有层次或者有渐进式嘅一个咁样嘅情况。即系如果我哋第一个不冇讲嘅时候咧，我哋就会站喺第二个不度。如果第二个不都唔掂嘅时候咧，我哋第三个不咧就会犯罪。嗱，我哋一齐嚟到思想一下，即系圣经呢度讲到一个有福嘅人。不从恶人的计谋，这个第一个不，即是我们对罪恶应该有的基本的态度。所以第一个不呢，第一个不呢是未犯罪的时候，即是那种情况，即是这个对罪基本的态度，即是恶人就是那些做坏事啊、犯罪啊、不敬畏神啊、与神为敌啊，这些这样的人。所以圣经要讲，佢话一个蒙福嘅人系唔会听从。啊，点解我有时揿唔到啦？系唔会听从嗰啲即系做坏事啊，唔敬畏神，心中佢哋嗰啲嘅诡计。所以咧，即系第一个不系仲未犯罪嘅情况，但系咧第二个不咧就系不站罪人嘅道路咧。就是正在喺度等緊你都犯罪。嗱，呢个站系咩意思呢？就系、是、停留，就系咧喺度观看或者观望。啊，即系当你企喺度嘅时候，意思即系话咧系同意或者同意佢哋嘅做法，同意佢哋嘅谂法，或者同意佢哋所行嘅路等等。所以一个有福嘅人系唔会认同啊，即系嗰啲罪人所做嘅嗰啲坏事，或者唔会容许自己停留喺一个罪恶嘅试探嘅环境当中。啊，即系人有时系软弱嘅，人嘅意志咧有时系唔够坚定嘅。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哋容许我哋自己停留喺一个试探环境当中嘅时候，我哋好容易会跌倒。所以第二个不对我哋提醒系非常之好啊，不站，即系我哋唔好停留喺一个试探环境当中嚟到去观望。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尽快离开那个试探的环境。即是当我看圣经的时候，约瑟，旧约的约瑟，即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约瑟当时他的主母在房间里面来到引诱他。即是约瑟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他面对一个性的诱惑的时候，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试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约瑟当时他的反应是怎样？他立刻走。他没有容许他自己停留片刻在那个房间的当中。他即刻尽办法离开这个房间。但是主母捉住他。捉住他那怎样？约瑟就使用一招金蝉脱壳，即连件衫都给你了，不要了件衫，就这么走出去。所以约瑟他没有容许他自己停留在这个被试探的环境。一刻钟或者片刻钟。他赶快地离开。这个第二个不。第三个不就是不坐施万人的座位。这个第三个不就指到一切你要犯罪了。这个坐比企是更加进一步。即是你坐在这里，即是意思就是有份来到参与。不单只是认同，不单只是观望，你有份去参与在其中。即是那些涉萬人，就是那些骄傲自大，即是自以为是的一些这样的人。所以圣经强调，就是一个有福的人对罪恶应该坚持一个不参与的态度，不从、不站、不坐，是与罪恶无份。所以圣经强调，就是对罪恶勇于讲不，即是如果我们不能够讲第一个不，我们就很容易会站在罪人的道路当中。如果我们没有讲第二个不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坐在涉萬人的座位当中。所以圣经讲到这三个不都是相当于重要，这个是对罪的应该有的态度。圣经强调，这个是一个蒙福的人。而第二 第二方面咧，先讲到蒙福嘅人咧，系爱慕圣经嘅，啊，即系为喜爱耶和华嘅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啊，圣经诗篇一开始讲到一个有福嘅人，除咗消极方面对罪有个正确嘅态度讲不之外咧，积极方面啊，对神嘅话语亦都有一个正确嘅态度。啊，即系圣经呢度讲个喜爱耶和华嘅律法，昼夜思想嘅人，呢、这个人就有福。所以近喜爱神的话语，从一些表现当中就可以听，即看到出来。首先他喜欢听神的话语，他喜欢读神的话语，并且诗篇这里讲到他昼夜的来到思想神的话语。所以这个是一个蒙福的人。即是当一个人他的心或者他的思想都是被神的话语来到充满的时候，圣经讲到这个是有福的人。相反来讲，如果一个人的思想是被他的愤怒被他的怒气来到充满的时候，一整天都在生气情绪很不稳定的时候，你想想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有福的人呢？所以一个人的思想其实是决定了他的行为。甚至乎呢，圣经讲到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是决定了他一生那个的果效。箴言四章廿三节，我们一起读神的话：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圣经这里讲得很清楚，即是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从我们心里面发出来的。但诗篇在这里提醒我们，就如果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都是被神的话语来到充满的时候，我们能够昼夜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这个就是有福的人。即是我们一生的果效就是从我们心里面发出。所以在美国有一个的心理学家，即他亦都是讲类似的说话，即大家可以留意，即他怎么讲 Abrahams Maslow，即这个马斯洛，美国一个心理学家这么说。他说心如果改变的时候，他说我们的态度就改变了。即如果我们态度改变的时候，他说我们的习惯也都跟着改变。即如果我们习惯改变的时候，我们的性格都会跟着改变。我们的性格改变的时候，他说我们的人生都是跟着改变。这个是美国心理学家所讲的一番的说话。但如果你留心听他所讲的说话，其实他未讲之前圣经已经讲了，是不是？箴言四章廿三节在旧约时代已经讲了他今天要讲的这番说话。他这里其实讲到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心。首先我们要我们的心改变，然后影响我们的态度，态度影响我们的性格，性格影响我们的人生。所以箴言讲到他我们要牢牢的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我们整个人生的果效都是从我们心里面发出。所以诗篇第一篇这里讲到，一个蒙福的人对罪有正确的态度，对神的话语也都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要喜爱来到去听，喜爱来到读，喜爱昼夜的来到思想，让神的话语充满我们的整个人整个心思意念。然后第三方面，诗篇这里讲到一个蒙福的人是与神相属的。即是一个蒙福的人，他知道他是属于上帝的。即是你留意诗篇这里讲这句说话，他说他要像一果树栽在溪水旁。我特别 highlight 了栽在这两个字。意思就是说，即是这棵树不是野生的，是有人种的。是有人将这棵树种在溪水旁的，它是有主人的。所以呢，诗人就用栽在溪水旁呢这幅图画来到形容一个蒙福的人，他的生命是属于上帝。今天我们是上帝所创造，我们都是蒙神所拯救的一班属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很清楚，我们知道自己的生命的根源在哪里，以至于我们的人生呢，我们能够无论在任何一个处境底下，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我们有我们的主人来牵带着我们。 我们会十分之安稳。想弟兄姊妹，人生最大的福气是什么？是认识主耶稣。我记得当我牧会的时候，有一年在中国有一个很资深的干部，他来温哥华探他的仔，因为他的仔生了个仔，即是他的孙，即是过来你要探他的孙。咁长短说啦，即係佢离温哥华呢一段时间呢，佢有机会返教会，有机会听福音，弟兄姊妹嚟到接待佢，同佢有交通等等等等。咁最后呢，佢就喺离温哥华嘅日子，其中有一次呢，佢就决志信耶稣。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崇拜讲道嘅时候，完咗呢，即係呢个好资深嘅干部，佢走嚟同我讲呢番说话。他说牧师啊，他说我人生最大的福气你估是什么？他说就是我能够来了温哥华这段日子，我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我一直看他讲这番说话的时候，是从他心里面发出来的。我怎样观察到呢？因为当我一直望着这个老干部讲这番说话的时候，他眼是带着泪光的，是很感动的。你都讲出呢番说话。佢话佢人生最大嘅福气就喺温哥华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有首诗歌我哋都可能都成日唱，但我諗今日时间关系我唔同大家唱。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係咩呢？诗歌呢度讲就係能够认识主耶稣。呢一生最美嘅祝福就是能够信靠主耶稣。即无论我们人生在高山深谷，我们知道我们属于上帝。无论任何一个处境，上帝都与我们同行。这个是最美的祝福。所以人生能够有神的话语，有上帝与我们同行，走这条人生的路，无论几崎岖几难过，我们都知道这个是最美的祝福。所以当我睇圣经嘅时候，神嘅话语能够喺我哋人生任何一个处境，无论系高山低谷，无论系成功失败，神嘅话语都安慰我哋，都成为我哋一个鼓励，一个提醒。所以以下我会同大家睇一啲经文，即系我希望大家用启应嘅方式嚟到去读，同埋当你思想到喺人生唔同嘅处境里边，上帝呢啲嘅说话就嚟到安慰我哋。即是当你人生觉得压力承担不起的时候，上帝的话语这样来安慰你。请回中一起读。当你觉得害怕的时候，上帝的话语来对鼓励你。当你有时怒气难当忍不住的时候，上帝提醒你。当你忧伤难过的时候，上帝的话语鼓励你。当你人生遭遇患难或者困苦的时候，上帝的话语来到去安慰鼓励你。当你有时吝啬不愿意帮助其他人的时候，上帝的话语提醒你。当你有时付出但是成日都见到成果的时候，上帝的话语来到去鼓励你。当你有时人生 一路走落去，睇唔清楚前面方向点走落去嘅时候，上帝嚟到去提醒你。当你人生伤痛流泪嘅时候，上帝嘅话语安慰你。当你有时为一啲事情愤愤不平嘅时候，上帝嘅话语嚟到去提醒。当你有时觉得哇，真系好冇力量，继续再做落去啦，吓侍奉好困难啊，上帝鼓励你。当你成功你骄傲的时候，上帝的话语提醒你。当你有时有意无意你对道人长短的时候，上帝的话语提醒我们。有时你发到很难继续再爱下去的时候，上帝的话语给我们有鼓励。所以我们感谢神，神的话语在我们人生不同的处境里面，祂都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我们的提醒，或者有时成为我们的责备。但我们知道，神告诉我们，一个蒙福的人，他知道他是属于上帝。无论我们人生在任何一个处境当中，有上帝与我们同行，有神的话语相伴提醒，这个是很多无比，这个是一个莫大的福气。最后诗人在这里讲到，这个蒙福的人是蒙神看顾。圣经这里讲，他说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他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诗人这里指出，在世间有两条的路，或者人必须要来做出一个选择。一条就是义人的路，即是这条是蒙福的道路，但另外一条是恶人的道路，是灭亡的道路。即是这里讲到义人的道路是蒙福道路，因为是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这个知道呢，不单只是头脑上的知识，而是包含了关怀和眷顾的意思。即是义人的道路是一条蒙福的道路，因为耶和华这位的上帝，他时刻的来去眷顾属他的儿女。所以一个蒙福的人是蒙神眷顾，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吃早餐的时候有没有吃过这个老人牌麦片，即是这个降胆固醇的。我不是帮他卖广告，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当你如果你真的吃的时候，你知不知道背后有一个很感人的见证。即是这个 Henry Parson Crowell， 克罗维尔，他在美国出生，在一个很敬虔的基督教家庭长大。但在他17岁的时候，医生 check 到他有肺结核，就要他即刻休息，否则他就会很快死亡。即以前的肺结核，即不知道是不是今天这些冠状病毒等等。但是呢，即这个克罗维尔，即是他17岁了，你想想当时这么年轻，即患上了肺结核，即好像没了明天，即人生好像就好像在等死样。但有一天，当他翻开圣经，他看到约伯记 第五章第十九节嘅时候，圣经咁讲过：你六次嚟到遭难嘅时候，佢必救你。佢就系七次灾祸咧，亦都无法嚟到害你。我当时呢个哈罗维尔咧，即系睇到呢段圣经嘅时候，佢心里边就忽然之间俾佢一个好大嘅信心。佢就讲咗呢番说话，佢话我会病六年，但系第七年咧，上帝咧一定会医治好我呢个肺结核。阿周奇怪，即系佢睇完呢个圣经嘅时候，佢心里边有呢一个咁嘅信心。果然到第七年嘅时候，佢身体真系好咗。咁后来咧，即系佢就买咗呢个贵格麦粉厂，就嚟到去开始嚟到去做呢一个生意。但是呢，当他在上帝面前，他说第七年他这个肺结核一定好的时候，他就在上帝面前曾经有这样的祈祷。他说，主啊，我将我的生命摆在你的手当中。即是他现在患了肺结核，不知道前面是怎样，但他将他的生命摆在上帝的手当中。他说，求你教导我做生意，让我为你做大事。他说，我将所赚的65%呢来到奉献给你。这是当日这个哈罗威尔的祈祷。那后来他真的开了这个贵格麦粉厂的时候呢，他真的赚到钱。他就在上帝面前呢来到去承诺他当日这个祈祷。他就将他所赚到的65%呢来到奉献给上帝。他当时支持无敌圣经神乐园，来到去支持呢当时一些的报道团，一些的报道家，亦都呢来到去打击当时的一些色情人口贩卖这些的活动。他做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东西。他来到实践他昔日在上帝面前这个祈祷。他同时间也都透过他做这个生意，他能够接触很多不同的人。有时候他都在参会里面做这样的见证。他说我不单只是天国的生意人。他说他更加呢 是基督的见证者。即是他说很多人都很夸他办事很有才干，很懂赚钱。但他说他最懂做的就是祈祷。他在祈祷里面，他看到上帝不断地来去做很多很奇妙的事，是他双手所不能够做。即是这个是 他一个见证。很多时候透过他做生意的过程当中，他就带领不同的人来到信耶稣。即是一个蒙上帝眷顾的人，你看到他的人生是蒙福的。那直到1943年的时候，他去一间教会讲道完了，那他就搭火车回家。那在途中，在火车途中就心脏病，就这样离开世界。在一个曾经17岁就被医生宣判，即是你命不久矣了，但是到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是87岁。他这一生人蒙上帝的眷顾，亦都被上帝来到使用，做了很多他双手不能够做的事，甚至乎呢他公司成为20世纪初对抗那些犯罪集团，特别贩卖色情人口的这些的集团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的力量，特别在金钱上面来到支持，来到对抗这些的犯罪集团。上帝来到使用这些这样蒙福的人，因为他一生的路蒙上帝眷顾，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诗篇，给我们看到一个蒙福的人，他能够与神来到亲近，成为一个义人。但相反来讲，一个与上帝相违的人，一个作恶的人，在这篇诗里面给我们看到他的结果是终必灭亡。 所以今天我们人需要对我们的生命来作出一个负责，我们需要做了一个选择。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盼望你就是诗篇所说的蒙福的人，你做了一个聪明的一个选择，拣选走义人的道路。我们同心祈祷。真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平安在神的家当中一同去敬拜你，也都感谢恩主在敬拜的时候你将你的恩言来赐下，让我们能够一同思想诗篇第一篇你给我们宝贵的信息。我们实在一班蒙恩的儿女，但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与所蒙召恩相称的生活。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是面对很多不同的事情，有崎岖，有苦难，有挑战，但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对罪恶有一个正确态度，对神的话语有正确态度，亦都能够真的时刻的来到去信靠我们这位的主，能够活在你的心意当中，蒙主引导我们走我们人生的路，将荣耀归给你。祈祷交托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